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 校园生活。 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 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 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到嘴边，但是却又好像似是而非，想不太起来的一部大家都非常喜欢看，甚至于他可以说是影响了培养了一代人对动画片和侦探推理剧的兴趣爱好的一部知名的侦探题材的推理背景的以烧脑为己任的这个动漫作品，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侦探柯南。我说到这儿，大家肯定会觉得有点搞怪，就是难道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换主题了吗？甚至节目也不是大家到了星期天经常要听到的午夜侦探社了吗？不是的，啊不，是的，到底是还不是呢？就是说，今天我们仍然是午夜侦探社呀，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和以往的略显沉重。甚至有些沉闷，因为很多的侦探推理小说，它作品给我们营造的氛围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们不会跟大家，把这个气氛嗨起来，对，就是由于我们节目的一贯的风格，可能今天有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同寻常，为什么呢？因为要过节了，明天就是11长假了。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都在打算到了11长假的时候，这7天，难得，比如说之前有，比较这个多的功课要做，或者是很多的任务，工作任务要完成，那么到了放长假的时候，想念的爸爸和妈妈，这都是过节的不错的方式。但是呢，还有一种过节的方式，也许会尝试，甚至于说很多年轻方看这部名侦探柯南，这就是我们今天午夜侦探社，11长假之前的应该叫过节版，让大家在我们这个介绍这些侦探推理作品的过程当中，除了烧脑，除了在沉浸在这种悬疑的氛围当中之外呢，还能够得到一种童趣。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 这样的，这样安排的。我呢，就是我们午夜侦探社的警长立新。那么坐在我身边的，如果你通过一直播或者是关爱青年计划能够看到现场视频的这两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可爱的大学生小姐姐，他们是来自我们在一起第一次就是谈到今天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几乎是异口同声、不约而同的，我们都想到了这个名字，就是柯南，完全一致的。那么我们都是严重的柯南粉，对，我们都是真的是从小看到大。而且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我跟二位同学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年龄正好是这个作品当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核心人物的年龄，是吗？也许有的听众朋友说，听到你的声音，那么莫不是沉睡的小五郎吗？不是，难道不是那位高深莫测的阿笠博士，或者是傻傻分不清的那位木木警官？都不是，就是侦探这个剧，柯南的父亲，柯南之父，真正的父亲是日本漫画家青山刚昌先生，他是一位60后。而柯南呢，柯南应该，我算了一下他的年龄，柯南当然比你们两个要大，他应该是80后。如果按照年龄来说的话呢，应该是，你想这部这部推理题材的这个动漫作品，它应该是产生于1996年，那个时候在日本开始首播的。 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没过多久，没过几年，中国的观众就看到柯南了，就认识他了。对，那如果按那个时候算的话，因为柯南是谁？柯南是一个高中生侦探。高中生的话，那像我觉得啊，如果按中国的学生来想的话，他要是到了高三，恐怕没时间侦探了，准备考大学了。那他应该是高一到高二，那这个年龄来算的话，他应该是个80后，出生于1980年代，这么一个情况。对，我们这是开个玩笑啊。其实，大家说到柯南，一定会有很多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在一起叫什么 PK 的。甚至于大家伙会有各自不同的喜好，也不见得所有人都喜欢柯南，没准有人会喜欢沉睡的小五郎。你不喜欢？对，你不喜欢沉睡的小五郎？难道说你还不喜欢毛利兰吗？你不喜欢？ 不喜欢 毛利兰？难道你不喜欢灰原哀吗？等等吧，包括柯南他变小了以后的那些同学，他的那个小朋友圈，对，一直在伴随着他。小朋友圈真的是小朋友。那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看看我们三个人，其实这个对于很多柯南迷来说，这都不叫事儿了，这都是常识。那我想也许有的朋友真的对柯南可能知之甚少，能不能这样，我们三个人看看谁抽点时间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柯南的他这个起始点，你们明白这意思吧？柯南怎么是柯南呢？两位说 这样啊，就是柯南本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高中生侦探，有一天呢，他就跟他这个青梅竹马的毛利兰同学就去游乐场约会去了。这约会，你说这个我们这个工藤新一，就是这个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和女朋友约会不好好玩，然后就发现有这么一伙人，他们好像是在干坏事儿。然后我们这个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他就跟过去了，就这样呢就被这个干坏事这伙黑衣组织就给发现了。这发现了，这个黑衣组织就心狠手辣呀，就给他喂下了这个叫做APTX4869这种毒药。然后这个毒药就这个技术就很先进，就没有杀死我们这个主角工藤新一，而是把他的身体缩小了，然后让他变成了一个这个小学生的样子。然后他就由此就展开，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啊，叫那个柯南，主要是来自于柯南道尔他这个小偶像。然后他就以这个柯南的身份呢，回到了毛利兰他们家住，然后开始了之后这样一段一系列以追踪这个黑衣组织为主线的，辅以了各种爱情线、友情线等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激动人心又让人喜爱的一个名侦探柯南动画了。 对， 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的叶寒韵同学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柯南家族。那么这当中呢，还有一段啊，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动画片在播出之后呢，其实说实话，你现在再去看90年代、90年代的那个柯南动画片，你会觉得可能跟今天这种这种电脑数字技术下面的这种，甚至包括3D 技术而言，那个显得非常的平面，甚至有点古朴，有点 low， 对，好像有点 out 过时。其实，但是尽管如此，直到今天，你不信到百度上去搜一搜，柯南它的题材、它的话题简直是浩如烟海，可见大家不在乎这个。 对对， 对你可能跟今天的技术相比，当然会简陋一些，但是柯南永远是柯南，柯南永远不死，柯南永远在我们心里，它永远会吸引我们，不断的去这个追它，不仅仅要看它的动画片，在后来呢，这个制作方还不断的推出这个柯南大电影，就是所谓柯南题材的这个剧场版，对，基本上每年能推出一部， 对对，以每年一部的频率， 已经是十几部了 啊，22部，正好到今年， 还是你知道的清楚。 对， 介绍这个柯南大电影的任务，毫无疑问要交给杨洋同学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那当然，这个杨洋刚才谈到这个柯南，他之所以成为柯南，其实他之前他是一个高中生，叫工藤新一，由于种种的这个偶发事件，他变成了小小的一个小学生吧， 对， 小学生柯南。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呢叫米花镇，这其实是个虚构的。那因为日本本身国土面积不大， 对 他们的这个行政区划而言呢，你说它是什么市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某一个市哈，某一个县，可能县还比市要大，市你可能就是一个小城市，甚至一个小城镇。对，所以这个米花镇呢，说是叫镇，其实它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这么一个城市，一个街区。那么在这里面呢，柯南呢又由于这个种种原因吧，就是他这个变小了以后，他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所以呢，他遇到了一个叫阿力的一个万能博士。这个博士他到底是研究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很厉害， 神通广大， 他就帮助了柯南。然后他又遇到了一个叫小兰的一个姑娘，对，那个姑娘其实就是他原来的那个一起青梅竹马的那个女同学，对。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已经完全就不认识了。因为小兰尽管一直在怀疑柯南是不是就是他心中的工藤新一，但是就是其实在动画片里面，这个问题就是显得很模糊嘛， 对， 很模糊，对，也是有意来在这儿，或者是做这个制作者这个艺术家在这儿卖关子啊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缩小了以后，他要上学呀、啊， 对， 那就是他就不再是高中生，变成了小学生。 他就一直上小学， 对，他一直在上小学。他那个班上呢，有几个跟他一起玩，很能够玩的到一起的那些非常要好的好朋友，有几个小孩吧啊，那么对。都是谁我都忘了他们的名字。 光彦、不美还有元太。 啊， 对对对，后来还多了一个灰原哀。 对 对 对 对，这几个小朋友。 这些小朋友，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见到了，就是遇到了毛利兰的小兰的爸爸，他的爸爸是一个私人侦探，叫毛利小五郎。记住啊，一会儿呢，回头那个叶寒韵会跟大家揭开谜底。这里面，他这个青山刚昌通过这部戏，向几乎所有的最著名的世界上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大家和那些著名的侦探小说人物致敬来了。 嗯 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叫什么叫彩蛋是吧？ 啊， 对，送给读者和观众的福利。好，那么咱们现在这样，那么下面呢，就因为讲到这些人物了，那不妨就由那个韩韵把这个咱们说的叫柯南家族或者柯南身边的人物的谱系，请韩韵给介绍一下。 嗯，好的。其实刚刚杨洋同学已经和我们说了，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工藤新一和毛利兰去约会。那么除了这两个这一对 CP 以外，还有哪些人物呢？像刚刚提及的工藤新一是一个名侦探，然后他在选择自己名字的时候，变小选择自己名字的时候，不仅是选择了柯南这个柯南道尔影子，其实还选择了他的姓叫江户川，然后影子的是江户川乱步。他的女友作为工藤新一时候的女友毛利兰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空手道高手， 然后为人非常正直，也很有勇气。他的父亲就是毛利小五郎，然后之后因为通过柯南的帮助成为了沉睡的毛利小五郎。因为每次柯南会在自己想要说一些话但是又不敢说的时候，马上掏出阿笠博士给他的麻醉针手表，一个麻醉针过去就把毛利小五郎给放倒了，然后用他的声带进行说话，为大家进行推理。他在进入小学以后呢，组建了一个少年侦探团。这个少年侦探团其实在当地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因为一帮助警方破获了多起案件。像刚刚提及的不美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然后里面的光彦和元太都一直对她照顾有加。然后里面 还喜欢柯南呀？ 对对对，好像是有这样一条线。 对， 然后 就是不美是工藤成为柯南之后 是 他的一个女同学，很要好的女同学。对。 然后以及光彦，再加上后面加入了灰原哀的话，其实大家会认为光彦是除了柯南和灰原哀以外，就一个组织里面第三聪明的人物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胖乎乎非常憨厚的元太。元太有个特点是，他当他听到某一个数字的时候，他会马上用鳗鱼饭来做比较。哇，这么多钱可以买多少鳗鱼饭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憨厚可爱的角色。那么灰原哀呢，其实和柯南有着相似的经历，他就是这个缩小药的发明者，也是黑色组织曾经在里面的科学家。但是由于组织的迫害或者是对他的拘禁，他通过这个变小药让自己从手铐里面逃脱了出来，然后想要去找工藤新一进行帮助的时候，就因为体力不支倒在地上，被阿笠博士救了回来。这样他就也加入了这一个少年侦探团，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灰原哀就十分高冷傲娇，然后也有许多同学会把变小后的江户川柯南和灰原哀组成一对 CP， 新兰党和这个 柯哀党 还会真的不可开交。那到底哪对是真爱，大家自己心里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吧。除了再可以介绍一下刚刚的黑人组织，这一群黑衣组织呢，最大特色肯定是穿黑衣服了。然后柯南他们最早遇到的其实是两位，一位是叫秦九，就是那个戴着帽子然后头发非常长非常酷酷的一个小哥，他是这个其中的非常核心的人物，经常去进行一些刺杀任务和高级的接见任务。然后还有一个看起来特别大块头的一位壮汉，他在里面的代号是苦艾酒，不过他比较算是比较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基本上是听从秦九的安排。另外还有一方要着重介绍的是警方，也就是每次有柯南有侦探方，然后有坏人，还有一个警方，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木木警官，他因为头上有一道疤，所以常年戴着一个帽子，然后对小朋友们也是非常的关照，也让也因为这个帮助了少年侦探团破获一些案件啊，然后帮助他们进行一些任务。其中还有比较有名的，比如高木警官高高帅帅的，然后但是每次出场的时候总是吃着东西。他和局内的另一位警官也是组了 CP， 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情侣，然后通过他们之间的一些小日常，作者也可能想是向大家表达一下这种侦探故事里面的一些温馨小剧场。此外呢，像侦探方还有服部平次，服部平次是有浓厚的关系腔，是一个大阪人，然后他和工藤新一几乎是齐名的这样的一个少年侦探，他也有一对他也有自己的 CP 组对他 们， 对他们两个小时候啊，因为一次意外被铐在了一块，算是经历了一次意外。然后在此之后啊，荷叶真是深深的迷恋上了服部平次，而且还把他们手铐的碎片悄悄的缝进了这个护身符里面，随身带着，算是他们一种经历的见证。然后主要捋下来呢，其实就是警方、侦探方和每一期可能出现的坏人，然后在这三方之间进行了各种交错的故事，然后组成了我们到现在为止有几百多集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了。 不过呢，说实话啊，韩韵，尽管你这个一口气啊，像这个说相声的这个贯口一样的，一口气把这些人物说下来，应该说你在这个柯南粉当中，我认为应该是 真爱粉， 真爱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了解。但是 你忘了一个人， 对，要不你先说，杨洋你先说。 我觉得这是我的 儿时的那个偶像，我的怪盗基德竟然没有说、 啊、 我这是我最爱，这是我就是走进柯南世界的引路人 啊，是吗？那你给介绍一下怪盗基德吧。 怪盗基德，哎，就是我小时候因为看柯南很早，就是在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当时我就忽然看见怪盗基德这个漫画形象怎么这么帅、 嗯、 然后我后来就看了他这个他相关的这些剧集啊。嗯，怪盗基德是啥呢？是一个小偷，但这个小偷就没不是那么身份简单的一个小偷，他就是一身白衣飘飘，然后那个长得又非常帅，然后又精通易容术，然后又会变声等等，就是然后通过各种高超的还有一套特别酷炫的装备滑翔翼，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然后他每次就通过这种非常高超的偷盗技巧，就偷世界各地的这种名画珠宝等等。但是他为什么要去偷这些呢？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这个惊天的大谜团。这个谜团具体是什么呢？还是等着大家去这个基德的世界里去探寻一下。这个基德这个人物是我就是儿时的梦中情人一般。 嗯嗯嗯，对，小孩那个作为一个非常小的年纪小的一个小姑娘，在看动画片的时候，他会把里面的角色就是觉得自己就特别的崇拜这个人。 对，超级崇拜。 OK， 小时候超级 崇拜。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这当中呢，我刚才注意到了那个韩愈没有提到基德。另外呢，我又发现他还有一个人物，当然这个人物也可能你们觉得这个人物算了吧，这个人物可以忽略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忽略。当然我不能说，我一说出他的名字你们肯定会笑，因为我绝对不能说他是我小的时候看到银幕上的这个形象的梦中情人，他不是。因为我要说这样的话，那就大家会觉得我太 low 了。他就是原子。原子在这个戏里面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他这里面他有些承上启下的一些重要的情节都跟原子有关。 嗯， 比如说因为他这里面实际上原子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富二代，他的家里面是日本松下，不对，索尼，不对，反正吧，就是堪比松下索尼的这么一个大财团的老板的千金。 对 对对。但是原子这个人还好，他身上没有这种这些 娇小姐的那种。 对对对，他非常的那个接地气，他跟那个小兰是好闺蜜好朋友。然后那个他也会，他虽然对柯南这些小朋友说实话说话不太好听，但是其实还是很友善的。 对，内心还是爱他们的。 对，而且他经常会就是傻傻的办一些很傻的事情，但其实他是在客观上是帮助了大家。 对对。 而且有些场景，有些故事情节，包括剧场版的电影里面，有不少情节其实都是由于原子他家里面雄厚的财力，对，才会有 开飞机啊，上游艇等等情节。 对。我觉得这个日本的这种侦探推理的这个动画片这当中啊，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在日本本土上演过大家不太熟悉的，就如果说仅就大家了解的而言，这个柯南很有意思，就是他的这个创作哈，就体现出这个青山刚昌他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摇摆之间的这种志趣。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啊，他设计的这个米花镇，这是案发的这个地点，这个空间其实是一个生活空间，有学校，有一个侦探事务所，然后呢还有一个警察局，还有车站。那么这个就很像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空间，在这里面包括咖啡馆，它几乎这个当中最开始柯南这个电影这个动画片最开始的创作那一部分，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在这种日常的生活范围内发生的啊。那么即使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就是日本的小说家推理小说家经常会写到的，就是那种比较极端的密室效果，比如说在高山滑雪，或者是他们住在一个寺庙里头，这个寺庙是一个山区人迹罕至的地方，但是它其实仍然是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的时候的确青山刚昌，他会有意的设计一些超乎人们想象的一些特殊的场景。那比如说在一个什么大高楼上，一个什么超级的一个那个摩天大楼上面，然后这个距离很远的一个什么狙击手啊， 对， 这种日常生活当中不会出现的，这个其实是

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痕迹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好啦，来吧来吧来吧，来跟名侦探柯南一起来破案，用他那句已经重复了无数遍 N 多遍的那句著名的台词，就是真相只有一个。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在这儿来重温柯南这个著名的动漫形象，也是一部非常有这个广泛的影响的就是侦探推理题材的动画片。那么这个在座的呢除了主持人立新之外呢，还有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洋和叶寒月两位同学。说实话啊，我不知道二位是什么感觉，反正说到这个的时候呢，之前我们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啊，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可能你不知道。这个但是就一张嘴说完之后，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无力感，就是不管我们说的多么热闹，多么的口若悬河，可是真的是比不上青山刚昌的那个原著，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好像我们怎么也用这个语言是没办法表述出来的，不然我们演吧。好吧，我们现在继续开始来感受名侦探柯南的魅力和风采。那么接下来呢该哪个环节了啊？对了，应该是柯南的剧场版，这个还是由杨洋来介绍。 相信就是非常熟悉柯南世界的朋友对这个剧场版可以说是视为心目中非常经典的一个部分。这个剧场版它顾名思义啊，就是长，它不同于就是柯南这种短小的一集一集大概几十分钟这种动画啊，它是像一部大电影一样，一部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你可以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享受一场非常非常精彩而且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推理的旅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听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柯南剧场版这个第22部啊，就是好像是要在我们中国内地公映，据说好像是要在大概10月份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不过在这里就不过多的剧透这第22部的这个情节了，希望大家到时候到电影院可以一饱眼福啊。说回这个剧场版，不知道就是立新老师和韩月还记不记得这个第一部剧场版是哪一部了？ 是贝克街的亡灵吗？ 不是，这一部已经是大概在2002年的时候才出现的。我们可以再往回推一下。 2002年之前吗？ 对，第一部剧场版应该是在1997年 就有了。 对，就有了，非常非常早的一部。就是柯南最经常出现一个元素炸弹题材的这个 哦，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摩天大楼，引爆摩天大楼， 得亏我没说什么足球场那事儿。 足球场，对足球场也是炸弹元素。这个对，这个第一部剧场版引爆摩天大楼是在这个97年出现，然后之后这个柯南就从这一部开始以这个每年一部的这个频率啊，一直到今年已经正好是第22部。 他这个主线人物，像刚才韩韵介绍的，像什么原子柯南、毛利兰等等等等主线人物，还有黑衣组织的各色人等，都在这个剧场版里悉数登场，非常非常的精彩。 很壮观。 对对对，非常 豪华的阵容。 对对对，前期可能说是一些小案件、小情节，到后面这些，尤其是后面这几部，就好像青山老师越来越倾向于这种大场面、动作戏。 没错没错。 对，然后不知道就是还有那个立新老师有没有心目中奉为经典的，就是奉为经典特别印象深刻的哪一部剧场版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看剧场版呢看的并不是很多。看过几部吧。一会儿呢，因为韩韵就是他是那种超级粉了应该他是比我更专业一点。对，反正我个人对于那个最早那几版的那个他的剧场版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包括像这个贝克街亡灵啊之类的。 对对对， 他往后来的话呢，他就是最近这几部呢，说实话也不是说拍的不够精彩。很精彩，我也非常喜欢，而且我相信多数的这个观众柯南迷看这些，其实他是不需要说你这个拍的有多好啊。 对对， 你只要是柯南就 OK 了，就可以了。对，是真爱嘛，到这个程度。但是就是觉得他后面这几部的确如你所说，他更多的在借鉴了像欧美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电影那种动作片的一些东西。对，我在想会不会他就是青山刚昌老师在创作这些版本的柯南剧场版的时候，莫不是他认为自己是马特达蒙或者是阿汤哥附体了。对，有点那感觉啊。 视觉上是很精彩，打戏枪战等等就悉数登场，非常之精彩。 但是呢他也并没有真正的跳戏，为什么呢？因为早在柯南诞生之日起，其实青山老师人家就已经有了这么一条暗线搁在这儿，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那个琴酒，怎么会有那个什么苦艾酒，伏特加。我相信我在这儿多说一句啊，我认为青山老师应该不爱喝酒，所以他把这些烈酒全都这个名字全都安在坏人头上了。对，不知道韩韵怎么看刚才杨洋提这个问题。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刚刚老师提的贝克街的亡灵。因为本人其实非常喜欢福尔摩斯探集这一个系列，然后在贝克街的亡灵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直接向他致敬的，待会儿可能也会提到。而且他作为比较早的剧场版吧，有非常浓的那种柯南风，可能不像后面的这种大制作，然后超多的动作戏这么酷炫，但是可以让人感觉到一种推理乐趣，就是一看就是感觉到这是柯南，这是柯南的风格。 我觉得说起这个贝克街，也是我童年时候最珍爱的一部。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我觉得当时这个青山老师特别时髦。这部剧是讲的是什么呢？是 AI 人工智能的故事。我觉得即使放到今天我们这个几十年后的这个时候再看这部戏，也觉得毫不落伍啊。这个 AI 黑化的故事，青山老师在这部戏里就已经早早的就在我童年的心中就已经扎下了根。就像刚才好像立新老师也讲，就是这个青山老师经常会渗透一些其他剧中的这种，像这个贝克街就是他把这个场景坐落在夏洛克时代的那个古老的伦敦，然后上演了就是还有这个夏洛克来帮助他们等等这些情节。如果说是福尔摩斯，你也可以在这部戏里找到一点自己心中所爱的元素。 关于这个剧场版，刚才你说到这些之外啊，还有一点，这个不叫剧透，因为这个其实大伙儿都知道了，就是大家一直在想，就是特别的为青山老师担心，你布了这么大的一个局，这么大的一个谜，你下了这么大的一盘棋， 什么时候收啊？ 你什么时候收啊？你说到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阴谋，然后说是这个不管是柯南就是还是灰原他们都这个身处其中等等，那么最后谁是这个暗黑的犯罪组织，就是谁是琴酒的老板呢？那个最后幕后的那个最坏的那个大 boss 他到底是谁呢？大家就开始猜，就有时候很多人就是猜的天马行空，甚至于简直让人觉得就是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了。还有人猜是毛利小五郎，这不是胡说吗？那么好的一位， 我这么喜欢的大叔。 但是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让人觉得挺不是滋味的，据说这个已经被青山老师否掉了。 对对对， 有人传说是阿笠博士是幕后的黑手，但是青山老师据说已经否认了，说这个没有，这是一种误传。 好吧，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看未来今后的剧场版还将会向何处去，将我们这些柯南迷引向何处。好，那么说到这儿呢，那么还是要请韩韵要谈一谈刚才说到的柯南，从动画片到剧场版里面有无数的向侦探小说的那些作家和经典作品和场面致敬的那些环节，也叫彩蛋，那给我们送彩蛋吧，好不好？ 迫不及待。 其实像这部剧作为一个动画，然后青山刚昌老师作为一个漫画家，不可避免的还是借鉴了诸多的侦探小说里面一些套路，其中比较经典的致敬环节，比如像阿加莎奶奶就向他的作品进行一些致敬，然后或者说是他本人非常喜欢的柯南道尔福尔摩斯系列进行致敬。在这里主要向大家介绍两个致敬环节，一个是致敬了阿加莎的无人生还，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无人生还的简要的情节吧，就是大家在一个封闭的环节封闭的房间里面，算是一个封闭的房间吧， 一个岛上， 对 对 对， 小岛上 没有人能出去，然后他们受邀来到这儿，在这儿听到了一首恐怖的童谣，然后这个童谣里面呢唱着十个小人，然后这十个小人是如何一个一个的相接这样按照他的情节死去，然而岛上受邀来的这些宾客竟然真的按照这个情节一个个死去了。那么在柯南其中由工藤新一 VS 刚娘说的怪盗基德，他的主要情节里面就在向这个无人生还致敬。他这里面呢，他们受邀去解决一个富商留下来的遗产，然后发现邀请他们来的竟然是一台留声机，然后他们在这个游船上就已经想到了这个好像和无人生还案件和这个有点像，然后侦探们都配合着进行了假死，然后跟随着这个留声机的线索，最后找到了真正的真凶。第二个呢是致敬了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个谋杀案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利用的是列车在高速行驶时没有人能从列车上逃脱这样的一个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密室空间。然而不过区别的是，像东方列车谋杀案这边会主要的集中在对列车上各个成员之间，他们就是列车的乘客之间，他们故事的一些追寻，比如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不过在柯南的致敬影片当中呢，没有过多的追寻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是集中在了当时主要人物真凶对于会员哀对他的一些调查呀，对他的一些迫害，算是迫害吧，因为想杀死他或者怎么样，这样的一 犯罪组织在追捕这个会员哀。 对对对、 对， 主要的是集中现在这一方面了。然后此外呢，比如在云霄飞车的这样的一个谋杀案上，其中也有提到了福尔摩斯里面的经典环节，福尔摩斯的对决环节。然后又比如一些蓝宝石案呀，这些都是对福尔摩斯里的致敬，就像刚刚提到的贝克街的亡灵。然后通过非常多这样的小彩蛋，然后会让大家看的时候，特别是侦探迷小说们看的时候，会不禁的想到，哎，这是不是柯南道尔的哪个情节，是不是阿加莎的哪个情节，然后也让人有十分多的乐趣。 对，这个其实这里面就是需要给大家交代的这些特别精彩的，但是你要不经意会忽略过去的这些小细节，非常多。这个也是这部动画片经久不衰，大家特别喜欢看 的 原因。对，有很多人他可以翻回去再看，即使我知道谜底了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 这个就是，恰恰这，我觉得这一点啊，咱们说句题外话啊，就是，包括我国的很多这个动漫的动画片的这个设计者、制作者，都是要应该是向他来学习的。 嗯。 就是在这方面，他做的非常的精致。你想想看，他不是说就是在拍一个动画电影。他是在不断的出动画剧集，到现在为止，柯南的剧集已经有据说600集了，不止吧？ 多的多了， 还要比这个还要多。 对 啊，对对对，就是可能在国内我们看到的就是，汉语普通话版的可能就几百集，那在日本的话比这个可能还要多。这个我觉得就是特别不容易的地方，因为他这个每一集都能够在这些细节上，有很多的这个，非常精细的这种雕琢。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难得之处。那么除此之外呢，刚才那个韩韵介绍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有两点是我们看这个动画片，就是说尽管你说要是在国内而言哈、说我们的这个拍的这个动画片，说这里边涉及到杀人，什么叫死人，我的天哪，这孩子这个他接受这个信息不好啊，对他影响不好。对，但是你要注意，青山老师在设计拍摄，因为他最初他这个柯南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漫画， 对，漫画 改编的。在过程当中，你看到 这里面首先他的那些所有涉及的那个就是和这个凶案有关的这些血腥场面，他基本上都屏蔽掉了，完全屏蔽不了的，实在屏蔽不了的，他也会在画面上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 对， 就是他并没有这个去渲染这种恐怖的这种元素，这是他注意到的一点。 是， 这就说作为艺术创造者，他们的这种社会责任感的这个体现。那么除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地方，这更是他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他不是仅仅在画面上进行一些处理，他其实很多案件在侦破了以后，柯南都会带着惋惜。当然，这个对于柯南这么一个小孩来说，有点看上去挺小大人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是个高中生嘛， 对，是， 他是个大人，他带着惋惜的口吻对凶手说：“其实你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对， 你误会了，你完全是因为你自己的偏狭、你的误解、你的自私，所以才导致了这起不该发生的悲剧。”这就说我们说他的这个价值观是正的， 对， 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这个去思考，或者是去怎么说呢，反过来看有些貌似价值观很正的影视剧，但是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里面有些透露出来的那些细节里面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能够经得起 推敲 的。 对 对 对, 对，好，那么下面我们开始，除了致敬经典之外，还有一个环节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要让杨洋来讲一讲他看这个，你再说他进行了怎么样的这种处理，人家也是一部悬疑剧嘛。 对， 这里面真正把这个杨洋这个震惊到了，让杨洋虎躯一震的这些地方，让他来给讲一讲，好不好？ 就是这个柯南，他在大概前200集左右的时候，是一部就是真真正正的恐怖悬疑推理，在我幼小的心里是这样。后来到大概200集、300集之后，他这个可能说观看的读者就越来越多之后，他这个在艺术处理上变得更加委婉了。比如说像一些红色的血啊，都不会用红色来展示，就用黑色。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喷血的镜头都避免开，在画面里呈现都非常非常的委婉，更加这种处理。但是即便如此，在我幼小的心里还是留下了一些不可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也不是说阴影吧，就是让我一直印象深刻。我就是不时的回味的时候，也是痛并快乐着的回味。我先说，正常我们应该先说最不吓人，但是我必须要说我最吓人的一部。这说完之后，我这个心能安定一点。 没有关系，因为杨洋这个呢，客观上其实也是一个善意提示，就是你在观看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这有不适感的话，那你就不要看了。比如说杨洋说的这部，那你可以跳过去。 对对对，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 好的。 我觉得在不知道，我相信很多柯南应该也会对这一集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集是图书馆，叫图书馆杀人案件，就是这个事情，不知道大那个韩玉还记不记得？ 有点印象， 就是讲一个看似和蔼可亲的图书馆大叔管理员，他是偷偷贩毒，然后有一个管理，他这个图书馆里一个员工看见他贩毒了，他把他杀掉，然后把他的尸体就藏在了这个图书馆里，藏了之后，这个警察呢来找，就没有找到这个尸体。但是这个柯南还有他这个少年侦探团就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气息啊，大半夜的就不回家，然后就藏在图书馆里就要找尸体。 哦，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好的，你继续。 对对对，这一集超级之经典，而且就他最最让人就是难以忘怀的，就是他这个处理的这个凶手处理尸体这个手法。他是把那个尸体啊放在那个电梯上面，就是电梯外面那个顶上，然后这样你就看不见这个尸体啊，你也找不着。然后这几个侦探团小孩进电梯之后，发现电梯超载了，然后跑出来，哎，当时也没发现，等到晚上在那个图书馆里找的时候，这我们机智的柯南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那个电梯就，我深深的记得这个画面，那个电梯啊就从柯南的背后缓缓升上来，先是一个尸体这样从他背后升上来，然后就是那个图书馆馆长就是那种阴森恐怖的这种眼神就站在柯南的背后，就这一个画面让我至今就是坐电梯一超载，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妈呀， 上面是不是有人？ 对对，上面会不会有人？ 我受到这么深刻的一个影响。 对对，让我就是难忘至今啊。 对， 其实像柯南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我说了不太适合小朋友， 对对，一定要避开这一些， 对对对，或者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比较相对可能感情脆弱一点的朋友， 嗯， 这个来看的。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这个不仅止于柯南，很多的这个悬疑类的影视剧啊，其实有相当一部分都会有这种惊悚的情节。这个他有时候你说他再去想方设法去避免，他毕竟他不能跟比如说言情剧啊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或者是一些什么青春剧啊之类的，他这个他没法比，对吧？他这是他自身他自带的一个 属性， 一个属性，对，这个其实像柯南他已经尽量做到这个尽量的要 对对，已经很委婉 一些。对， 嗯，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在看柯南的时候，从电影版还是到他那个动画版日常的那个，真正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就是恐怖恐惧。当然你说那集我其实因为你说到暗夜中的图书馆，我忽然就想起来了，因为他们在图书馆里面就这几个孩子就瞎摸，你知道吧？这是让我最看了以后最这个吓人的地方。对，因为我从小就特别不喜欢在黑暗的地方待着， 嗯，对， 尤其我最害怕的是如果屋里面突然之间停电的话，啪的一下就全黑了，真的是我小时候有这样的记忆。对对对， 柯南里经常出现 这 种场景， 突然间全都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其实让我真正觉得谈不上恐惧，就是有那种今天人们叫做细思极恐的地方，反而是一些日常的正常的生活场景。 嗯， 哎，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他们在寺庙里面碰到过一起案件。 啊， 每天的黄昏，他们在寺庙里面，寺庙叫暮鼓晨钟嘛。 嗯嗯， 就是黄昏的时候，看到那个远处的灿烂的晚霞，映衬着那个寺庙的那个屋檐飞檐，对，然后那个这个听到就是有那个诵经的和尚念经的声音，有那个木鱼儿的声音，对。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么一个貌似和谐的安静的环境下，却孕育着杀机，这是让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就有一种期待， 毛骨悚然， 但是又不大敢继续往下看，觉得不定这个后面会有什么新的吓人的事情发生。 我也觉得，就是除了这种日常场景，我觉得还有一种人性上的那种恐怖，也让我就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有一集是一个女仆，她为了那个就是这个家族的财富，烧死了这家十几个人，然后把自己一个就是风华正茂的小姑娘整容给整容成一个老太婆，然后就是这种追寻这个财富，汲汲营营的追寻这种财富，不惜一切手段，但最后他发现这个财富就是那一抹晚霞，就是到最后这种情节，我觉得也是可能也是柯南这个教化社会这种意义之所在，就是说 对对对， 对财富的这种追寻，你发现最后就是眼前的那一抹美景， 没错没错， 嗯，这种也我觉得在这种人性上的这种也是让我比较 对 意想不到的， 没错，就是他有些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柯南里面刚才那个韩玉说到他致敬了福尔摩斯，致敬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其实他致敬的有很多，就是有很多可能有的作品我们都没看过， 是 或者我们印象不深不太清楚，但其实他致敬了很多很多，就是他关于对于人性的一些阴暗面的那种展示，或者他对他进行的那种批判，这些呢其实和后来的很多的包括日本或者欧美国家的侦探推理小说都有关联。 嗯嗯嗯， 而且我觉得不排除啊，我们国家的有些侦探推理小说后来的这个我们本土本国的这个产品作品其实是受到了柯南的启发。 嗯， 因为刚才杨洋说到那个场面的时候，说到那个情节的时候，我忽然间就想起了一部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在节目里面介绍的这个国内的侦探小说作家的他设计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桥段和情节。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不能再剧透了啊，再剧透就不像话了。那么今天的午夜侦探社呢就在这儿就到这里，感谢叶寒月和杨洋，也感谢我们今天导播小哥，感谢收听节目或者是观看视频的各位朋友。那么祝大家呢十一长假快乐， 在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呢，下星期天我们会给各位带来新的一期的午夜侦探社，那将是一期相当颠覆我们日常模式的这么一个节目，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我们把福尔摩斯和中国小说、惊险小说、推理小说作家雷米笔下的一个中国式的侦探方木拿出来进行对比，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感觉哇好震惊。好吧，那么如果你震惊的话，你感兴趣，那么我们就下周见。接下来呢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魔力 X 档案，大家可以继续听哟。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